这已是周泽楷出场后的第四局比赛，之前三局哪怕是一枪穿云深陷木与乘风布下的强势火力现实，他都没有显得这样被动。是他主动选择让一枪穿云踏入木与乘风的火力线，是他主动选择面对苏沐橙的强力压制毫不退缩，甚至在火力线中展开周旋，是他自己选择了困境，是他要求自己打破困境。但是这一次不是，混乱的局面，方睿机关算尽的谋划，发现空当就将所有可调动可利用的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的手段，还有他那份浑然天成的其他人实在太难揣摩到的猥琐流，终于周泽楷被制住了。四局比赛中首次在完全没得选择、完全没有办法摆脱困境的局面下，一枪穿云被攻击包围着。来自方睿海无量的聂龙波，来自某狂剑士 NPC 的破灭斩，来自某术士 NPC 的鬼影缠身，某弹药专家 NPC 扔过来的未知手雷，某魔道学者 NPC 召唤出来的酸雨干冰，除此刚刚豪龙破军打空的战斗法师 NPC 正在掉头， N 多个近战之夜正在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没有任何空档，没有任何出路，除了吃下这一波攻击以外根本没有任何选择。而这时候刚刚席卷而过的火之鸟火焰甚至还没有退尽，还有零星的火星在这飘荡着。瞬时间火星被各路攻击技能的光影吞没了，与之随同不见的还有一枪穿云的身影，人们只能从他那飞速下滑的生命条上感受到他的存在。 NPC 的战斗力是不怎么强悍，可是人数众多，当如此多的攻击同一时间汇聚上来，那到底还是可怕的。无论是叶修和孙翔的那番对决，还是莫凡触发到顶上的伏兵那一局，都没有谁的角色这样顷刻间承受到这么多的攻击。乱局被方睿充分地利用了，靠一次死死的限制就将一枪穿云推入了这样的深渊。但是方睿可没有就此放松，也有很多 NPC 的攻击是向他的海无量招呼的，他一边周旋一边密切注意的周泽楷这边的举动。这一波会给一枪穿云重创，但还不足以致命，而 NPC 们的攻击不可能像选手们的配合那样周密细致，这一波后肯定就会有空档，周泽楷也一定会找到这个空档，而方睿这时要做的就是由他来想办法弥补这些 NPC 攻势节奏不对的地方。啪啪啪啪，一串连响，吃这一波攻势的一枪穿云果然已在周泽楷的操作下开始了飞快的应对，一记回旋踢扫开了已经七进身的四个近战 NPC， 跟着枪声连响，密集的几乎听不到时间间隔。这种情况下周泽楷也没做任何保留，直接是开了速射，将子弹最大效率的射杀出来。与此同时枪炮武术，速射状态下再施展起枪炮武术，一枪穿云整个人的动作都变得无比飞快，很快朝他围拢聚起的 NPC 们被撕开了一道缺口，然后他就看到了方睿的海无量。果然周泽楷心下也不意外，方睿这一局的战斗思路他基本已经摸清，他知道自己想从这种困境下走出最大的障碍还是方睿，就好像他之前和莫凡那一局毁人不倦被引动的 NPC 伏兵集火攻击，但如果问莫凡最让他难受的，那肯定还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螺旋气冲，海无量弓步推掌，念气带着身形直接就冲了上来，一枪穿云好容易撕开的那道缺口瞬间就已被螺旋的念气给填满，一枪穿云无法再向前，可是身后左右也别无他路，到处都被 NPC 的攻击填满，又有哪里还可以冲出？这么快就又一次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了？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周泽楷来说不是。看起来已经很狭小，已经无处可避的空间，一枪穿云退步三分之一步，但就是在这三分之一步的空间，一枪穿云举枪射击，砰！ 枪声很大，子弹体积看起来也蛮大，而对子弹体积都能在视觉上有概念，可见这一枚子弹飞得真不是很快。僵直弹，弹药专家低阶技能，但是僵直这个效果实在太实用，就和兵器法术的绝对冻结一样，是对目标一切行动的打断乃至封锁。所以这个技能动静大，飞速慢，显然刻意攻击命中的难度很大。但是此时在仅有的三分之一空档里抢出这一技能，可见双方的距离已是极近，僵直弹再慢飞过这点距离也就是一瞬的事。周泽楷又做到了人们以为不可能的事，强得让人咬牙切齿。而僵直弹便于识别的刻意辨认也让方睿知道这一击有多麻烦。螺旋气冲继续下去，只能是撞到僵直弹被打断，只是技能被打断这没什么，但是僵直这种需要应对众多 NPC 攻击的混乱局面居然陷入僵直，这就有些太可怕了。成与不成，这都是必须要躲的。海无量身形飞快向旁扭动低伏，方睿在一瞬间就可以用来变化姿势的操作全都用上了，但是没用，距离太近，周泽楷瞄准的点又太毒，海无量抢在被击中前动作了，但最终却也只是让子弹打偏，没有命中周泽楷所瞄的点而已。僵直效果并不考虑这一点，海无量的身形瞬间凝固，那些追着他攻来的 NPC 技能已经没办法去闪避了。周泽楷当然不会同情他，借着机会就要让一枪穿云从这里冲出，却不料海无量扭身拼命身形错开的那点空档中一柄战镰挥之。周泽楷一惊想躲，可是战镰所掌控的面积实在太大，之前都只是仅有三分之一步空当的一枪穿云，此时再被 NPC 一紧逼，哪里还有丝毫空间。斩中，一道符纸自战镰上飞起，闪着一道钉子光芒，立即贴到一枪穿云身上。这是被施加了符纸的驱魔师武器命中后的强制命中，是绝对无法闪避的。而钉子光芒，定身符，一枪穿云无法移动，比海无量好些的也就是他还能做出攻击，但是对于一个枪系职业，仅凭攻击就想逼退近身的敌人绝对是没可能的。方睿没能避开周泽楷可怕的操作，周泽楷呢却也没能闪掉方睿猥琐的后招，此时屏幕中映出的两张脸都在无奈的苦笑。攻击的光影瞬间就把二人的角色一起吞没了，海无量是僵直状态无法有任何动作，一枪穿云倒只是被定身，攻击还是可以的，此时也在顽强地攻击抵抗着对手，让自己可以多坚持一会儿。这种控制型的技能效果时间都不会太长，但是这短短几秒对于两人来说却都极漫长，谁能从状态中先恢复，这成了很关键的一环。周泽楷知道自己僵直弹的效果应该是四秒，扣除掉对手角色的属性还有抗性效果装备的情况下，一般怎么也有两到三秒，而 NPC 的这个定身符效果不是最强力的，最终对一枪穿云产生的控制时间是三秒半。海无量应该会比他的一枪穿云先一步恢复行动，但是一枪穿云并不是被僵直，他可以攻击，这可以帮助他抵御一下先一步恢复的海无量，只希望那时不要有什么干扰。周泽楷如此想着，无法移动让他对很多攻击也束手无策，也只能赌运气。一秒，两秒，周泽楷密切注意着海无量，两秒半，不到三秒，海无量从僵直状态恢复。方睿明显也知此时的关键，他甚至可以看到就在海无量刚恢复的一瞬间，一枪穿云的枪口就已经机敏地转向了这边。方睿慌忙就让海无量缩起了身形，这一刻他感谢身边的这些 NPC， 他们都是他的好伙伴，是他绝佳的掩护。翻掌运气，海无量意图连 NPC 带一枪穿云一起轰上一击，一枪穿云的生命现在已经没多少了，这时候能给他这样一击基本可以锁定胜势。 但是缩在 NPC 堆里掩护着海无量的方瑞却没发现人丛中海无量还是露出了一个微小的空档，一个很小很小，或许只容一枚子弹飞过的微小空档，穿过数名 NPC 的身形，最终连接在一枪穿云的枪口，砰！枪响，微小的空档，周泽凯看到了，这已不是还能犹豫的时候，他立即操作一枪穿云，瞄准开火，子弹穿越人群，只要有微小的偏差，就可能撞到哪个 NPC。就没办法打断海无量这一击，但是最终没有，噗，血花飞舞，微小的空档中最终钻入了一枚子弹，正巧打断了海无量的攻击，同时也让他没法避过 NPC 朝他劈下的一击，太顺利了。接下来一枪穿云也终于解除了定身符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瞬间，脚下光芒隐现，光柱拔起，周泽凯慌忙要让一枪穿云抢出，最终却还是被光柱撞到。六星光牢，一个 NPC 术士的吟唱攻击，如果不是周泽凯在注意方瑞，如果不是那个微小的空档需要他绝对的集中力，或许他不会疏漏这么一个控制性极强的攻击，他会让一枪穿云送出一颗子弹打断这位术士 NPC 的吟唱。果然和这家伙比赛太顺利的话绝不是什么好事。周泽凯想着，一枪穿云再次无奈地被攻击吞没，倒下再没有站起来。擂台赛第五局，方瑞胜。